没再问题，没再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离我散散。 真是个考验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，爱你还有更多盲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只管再多一些，I'm sorry. 为什么存在，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， 想要藏表白在一三代 里，真的吗？谁敢唱 心跳等待，所有年代全都开做起来， 再不 来将美丽的悲哀，这是爱，这是爱， 一 直都不明白， 想 停止表白在你三百里， 真的吗？ 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。 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允许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